吓死我了。 书店的店怎么也日？哎，上次停完电，我说让你换电池，你换了吗？ 没有。 哎，只好点蜡烛喽。 蜡烛放哪儿了？ 蜡烛就在。黑暗当中走，黑暗当中走，一定要用手先摸着，不然会碰到头。蜡烛在这儿吧。好啦， 火柴呢？ 哇，亮起来啦！ 祝你生日快乐！ 你干嘛把蜡烛吹灭了？ 我想到了生日。 哎，再点着吧。 你的头发着了！ 好了好了，下次划火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要离头发远一点。 是的。 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有根蜡烛了。 接着可以干嘛呢？ 接着 玩影子的游戏。 好吧。你看，我会用手指头做个小兔子。 我这是大灰狼。 小狗。什么味儿啊？ 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 好像是上次我们吃烧烤的时候的那个味儿吗？ 是烧兔肉的味道吗？ 好像是。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着了。唐耳朵，我们下次停电还是在黑暗里，不要点蜡烛了。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汤素兰和安红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长着蓝翅膀的老师。有个妈妈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背上长着一对蓝色的翅膀，妈妈很爱她的小女儿，最爱看的就是它张开翅膀像个小鸟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该出门找工作了。但是没有人愿意让一个长翅膀的姑娘为她工作。姑娘找不到工作，抱着妈妈伤心地哭了。这个消息传到了月亮岭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就嚷嚷开了： 我们喜欢长翅膀的人，我们喜欢翅膀，喜欢翅膀，就像蝴蝶那样，我们要请他来当老师。 这一下啊，园长奶奶不同意了。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月亮岭幼儿园里已经够乱的了，看看你们弄得颜料到处都是，桌子乱七八糟，椅子倒了，水也洒了，要是再来个长翅膀的老师满天飞，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这些调皮的小朋友啊，在屋子里面跑跑跳跳，弄得东西乱七八糟，到处都是。他们钻到桌子底下，从桌布里面伸出脑袋来，对园长奶奶说： 不不不，我们就要长翅膀的老师。 对对对，请他来嘛，请他来嘛。 园长奶奶没办法，她想了想，反正孩子们没长翅膀，飞不起来，就算老师长了翅膀，那也让他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好了。于是啊，园长奶奶就去请老师了。他走出幼儿园，过了小桥，去到了长翅膀的小女孩家。哦，现在是长翅膀的大姑娘家，把她给请来了。新老师来了，他拍着蓝色的翅膀，非 着进了教室。这一下啊，整个教室的孩子们不吵也不闹，全都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哇，他们吃惊的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这时候，老师说：“你们想看看我的翅膀吗？”老师啊，就慢慢的、慢慢的张开了那对蓝色的翅膀。翅膀每轻轻的扇动一下，就会有一股清凉的风从教室里刮过。阳光照在蓝色的翅膀上，让整个教室都洒满了淡淡的蓝色。大家都忍不住说：“ 哇，真美呀！” 老师问：“那你们想飞吗？”孩子们齐声说：“ 想，想，想。”可是我们没有翅膀啊。 老师说：“我可以带着你们飞呀。”于是老师就走过去抱起一个小朋友，然后拍着翅膀带着他飞了起来，然后再带另外一个小朋友飞。每次老师带一个小朋友飞起来，其他的小朋友都会仰起头羡慕地看着他们在教室上空飞呀飞呀。那天晚上，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都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也有了翅膀，也能像老师那样飞起来了。第二天，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男孩说：“ 老师，我梦见我也能飞，就像这样飞。” 他张开双臂呀，在屋子里奔跑起来。哎，跑着跑着，他的背上真的长出了一对黄色的翅膀，然后他就啪啦啦真的飞起来了。一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女孩说：“ 我也梦见自己能飞，就像这样飞。” 她张开双臂也跑了起来，她的背上也长出了一对粉红色的翅膀，她也真的飞起来了。这下啊，小朋友们都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把两只胳膊像翅膀一样扇动着，他们的背上也都长出了五颜六色的翅膀。长着蓝翅膀的老师就和长翅膀的小朋友们扑扇着五颜六色的翅膀，一个个的从窗口飞出了教室。哎呦，园长奶奶看见了，她追着喊着：“ 嘿，快下来，小心摔着。” 可是孩子们呢，正飞得高兴呢，他们越飞越高，飞到了天空中。 让我们再飞一会儿吧，我们正飞得高兴呢。 孩子们朝着园长奶奶喊着。从这以后啊，月亮领幼儿园的孩子们就经常跟着蓝色翅膀的老师一起飞。他们有的时候飞得很近，有时候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飞在天空中，认识了大地上的城市和乡村、河流还有山脉，还和天空中的鸟儿交上了朋友。而且啊，自从幼儿园的孩子们会飞了以后，幼儿园里的桌子、椅子、毛巾和脸盆儿，反而就不再乱飞了。他们总是乖乖地待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碗柜里、桌子上，又整齐又清洁。啊，现在呀，园长奶奶也喜欢那个长着蓝色翅膀的老师了。园长奶奶还知道了一个秘密。 原来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翅膀的。

在学校的自然课上，老师给孩子们讲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老师说，同学们，你们说一说，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从四肢走路进化到两只走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呱呱同学第一个举起了手，老师看到了，就叫呱呱来说。老师说，嗯，很好啊，呱呱同学你来回答。 老师，我可能回答的不对，但我真的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省一双鞋。起飞了， 别忘了带上你的凤凰之音宝贝卡。 凤凰之音宝贝计划，实现我的旅行梦想。 呱呱，瞧这是什么？ 哇，太好了，凤凰之音宝贝卡。可是妈妈，除了积累里程还能干什么？你怎么把你的里程转给我一点呀？ 这个嘛，我忘了。 我是凤凰之音宝贝机器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拥有宝贝卡之后，无论是乘机旅行或是在合作伙伴处消费，都可以得到奖励里程。乘坐航班的里程累积标准为成人会员的 50%，其他消费即可获得和成人一样的奖励里程，并且可以在凤凰之音商城知音宝贝卡兑换区域兑换丰富多彩的礼品。家长还可以转赠里程给自己的宝贝，登录凤凰之音网站提出转赠申请，就可以实现里程的实时转赠，转赠比例为10%。还有其他的转赠规定可以上官网查询。里程自累积当月起36个月有效，一定要及时兑换奖励哦。 Yes sir。 已经加入凤凰之音宝贝计划的宝贝们，快来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启航冰雪运动梦。听听唐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就可以报名参加8月8号到15号火热招募中。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幼儿园的陆雨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草莓和香蕉。 小草莓红艳艳，穿绿裙真好看，草莓妹妹放起脸，脸上长着麻点点，大香蕉穿黄衣，黄衣裹着白肚皮，白白的果肉吃下肚，断扔果皮不可以。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草莓和香蕉。小草莓红艳艳，穿绿裙真好看，草莓妹妹